你好，我是新屋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推荐候选职的驱虫策略。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似和推荐系统没有必然关系，但实际上啊，你在构建自己推荐系统的时候，总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它们。在推荐系统中有一个刚需就是驱虫，那么说在哪些地方有驱虫的需求呢？主要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内容源驱虫，另一个是不重复给用户推荐。咱们先说说内容源的驱虫，这部分以前几年的图文信息流推荐为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平台自己不生产内容，只是做内容搬运和聚合分发的话，那么从大量第三方的内容生产处抓取内容，就难免遇到相似甚至重复的内容，这就需要对内容做一个重复检测了。对内容做重复检测，直观的思路呢是分词，然后提取关键词，再两两计算词向量之间的距离，距离小于一定阈值后就判定为重复。然而这对海量内容，比如几千万以上的内容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其实呢，内容源驱虫并不仅在推荐系统中才首次出现，它早在搜索引擎时代就是一个刚需了。搜索引擎把整个互联网的网页都下载到自己的服务器上，这时重复冗余的内容就需要被检测出来。另一个需求是在内容阅读类推荐场景下，给用户推荐的内容不要重复，推荐过的内容就不再出现在推荐候选集中。在你刷一个信息流产品的时候，不断看到重复的内容，想必不是使用感很好的一件事儿。因为以抓取为主要内容来源的信息流产品，不同于社交网站上用户自发产生内容，除非遇到用户恶意发送，否则后者是不容易重复的。以上的两个场景需要你在打造自己的推荐系统时予以考虑和应对。那么今天就介绍两种最常见的驱虫算法，两者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听我慢慢说来。我先来讲讲 SEMHASH 算法。内容重复检测是搜索引擎公司最先遇到的，所以 Google 在07年公开了他们内部的内容重复检测算法。这个算法简单有效，甚至造福了今天的信息流推荐产品。对于很长的内容，如果只是检测绝对重复，也就是说完全一模一样的那种情况，那么使用 MD5 这样的信息指纹方法非常高效，无需再去分词、提取关键词和计算关键词向量之间的距离。我们直接将原始的内容映射为一个短字符串，这个短字符串就是原始内容的指纹。虽然不是绝对保证和原始内容一一映射，但是不同内容能得到相同指纹的概率非常小。只是这种信息指纹的方法有个非常明显的坏处，就是哪怕原始内容改一个字，得到的信息指纹就会截然不同。那这就没法愉快地玩耍了。你一定希望的是，只要主要内容不变，就算一些不太重要的词句不同，也仍然可以得到相近甚至相同的指纹，这才能更加灵活地进行内容重复检测。那是否有这样的算法呢？有，就是 SEMHASH。SEMHASH 的核心思想也是为每个内容生成一个整数表示的指纹，然后用这个指纹去做重复或者相似的检测。我用一张示意图说明了 SEMHASH 如何把一个原始内容表示成一个整数指纹，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好，现在详细说明一下这个过程。一，首先对原始内容分词，并且计算每个词的权重。二，对每个词哈希成一个整数，并且把这个整数对应的二进制序列中的0变成负一，一还是一，得到一个一和负一组成的向量。三，把每个词哈希后的向量乘以词的权重，得到一个新的加权向量。4. 把每个词的加权向量相加，得到一个最终向量，这个向量中每个元素有正有负。5. 把最终这个向量中元素为正的替换成1，为负的替换成0，这个向量变成一个二进制位序列，也就是最终变成了一个整数。最终这个整数就代表了原始的内容。那这个 SEMHASH 奇妙在哪儿呢？如图所示，在极客时间推荐系统专栏上新了。这句话中，我故意加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词了，它的权重是一，对应的加权向量元素不是一就是负一。在上述的第四步中，如果这个词对应的向量缺少了，其实根本不影响最终得到那个整数，因为它很难改变最终向量元素的正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不太重要的词不影响内容之间的重复检测。SEMHASH 为每一个内容生成一个整数指纹，其中的关键呢是把每个词哈希成一个整数，这一步常常采用 Jenkins 算法。 这里简单示意的整数只有8个二进制位，实际上呢，可能需要64个二进制位的整数，甚至范围更大。得到每个内容的 simhash 指纹后，可以两两计算汉名距离，比较二进制位不同个数，其实就是计算两个指纹的异或。异或结果中如果包含三个以下的一，则认为两条内容重复。为了高效，也可以直接认为指纹相同才重复，这个是情况而定。其次呢，我们来看看 Bloom Filter 算法。除了内容重复检测之外呢，还有一个需求是防止已经推荐的内容被重复推荐。这个刚需和上述内容重复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过滤对象不同。上述 simhash 的过滤对象是内容本身，而这里则一般是内容的 ID。内容的 ID 一般是用一个 UUID 表示，是一个不太长的字符串或者整数。对于这类型如模式串的驱虫，显然可以用单独专门的数据库来保存。为了高效，甚至可以为它建上索引。但是对于用户量巨大的情况下，这个做法对存储的消耗则不可小看。实际上呢，解决这类看一个字符串在不在一个集合中的问题，有一个有点老但是很好用的做法，就是 Bloom Filter， 有时候也被称为布隆过滤器。布隆过滤器的原理也要用到哈希函数，它包含两部分，一个很长的二进制位向量和一系列哈希函数。 Bloom Filter 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它先把原始要查询的集合映射到一个长度为 m 的二进制位向量上去。它映射的方法是一，设计 n 个互相独立的哈希函数，准备一个长度为 m 的二进制向量，最开始全是零。二，每个哈希函数把集合内的元素映射为一个不超过 m 的正整数 k，m 就是二进制向量的长度。三，把这个二进制向量中的 dk 个位置设置为一，也就是一个元素会在二进制向量中对应 n 个位置为一。我放了一个示意图，你可以点击查看。这个示意图中，原始的模式串经过三个互相独立的哈希函数映射到八位二进制向量中的第三个位置了。原始的模式串集合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二进制向量。在应用阶段时，假如来了一个模式串 S， 需要查询是否在这个集合中，也需要通过同样的上述步骤。每个哈希函数对这个模式串 S 哈希后都得到一个整数，看看这个整数在二进制向量中所指示的位置是不是一。如果每个哈希函数所指示的位置都是一，就说明模式串 S 已经在集合中了。需要说明的是，Bloom Filter 也并不是100%保证的，有很小的概率把原本不存在集合中的模式串判断为存在，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那些明明还没有推荐给用户的内容 ID 就再也不会推荐给用户了。当然这个小概率是可以承受的。好，总结一下，今天介绍了两种驱虫算法。在推荐系统中，虽然我们十分关心推荐匹配的效果，但是别忘了对原始内容的挖掘和清洗往往更加重要，这其中呢就包括对重复内容的检测。两种驱虫策略呢都是牺牲一点误伤的概率换得大幅度的效率提升，具体的做法都是要借助哈希函数，只是哈希函数的结果在两个算法中有不同的处理手段。 simhash 是加权， Bloom Filter 则是用来做寻址。最后呢，留给你一个思考题，由于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留给你的思考题也就很简单了，请你想一想，如果要从 Bloom Filter 中去掉一个元素该怎么做呢？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